先做个祷告。天父，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愿你自己来透过圣经你来教导我们，也愿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悟性，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这样子一个破碎的人，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时代里面，看到我们的家庭也因为罪的堕落的影响带来各种不同的问题。我们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盼望，也知道你来，你不只是来拯救我们，并且要你拯救我们整个环境，我们所居住的家庭，我们所带领的家庭，也知道你的恩典呢，不只是领导我们，也领导我们的后裔，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做的当中，我们也不着父母亲，我们有做儿女的，给我们有天上来的智慧，也知道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行。我们求主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第三次的，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婚姻。那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最主要的几段圣经，最主要的是一起来思考圣经里面讲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2006年的秋天，我在Covenant 圣约神学院这个开始读我的这个 Master of Theology 的 program。 那我其中修的一门课是叫做 Gospel Parenting， 我们可以简单的翻译出来，就是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我上那门课的时候班里面的同学大部分都是20多岁左右，很多是刚刚结婚不久，大部分的都还没有小孩子，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也都是很小的这个小孩子，还没有上这个，还在学前班里面，这样子这种年纪的。那教我们这门课的那个教授，他是个很有经验的牧师，他已经牧养教会已经很多年了，那后来他才去神学院里面当教授。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他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婚姻这个题目里面他所遇见的一些问题，或者发现的一些现象。那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在他婚前给这个这一对新人呢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他很喜欢一开始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现在要准备结婚了，那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婚姻最重要的这个一些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那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年轻的这一对这个夫妻，或者要准备结婚的这一对，那他们就会说这个要孝敬父母。他就说错的，那个答案是错的，他说最主要的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leave and cleave， 离开与联合，他说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观念。这个，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思考到底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二人成为一体。今天很多婚姻失败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特殊独立的这种关系被破坏掉了。那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关于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呢，那这个牵涉到的背后的原因也是跟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观念有很重要的这个关系。那很多时候婚姻出问题的原因就是有第三者的这个介入，所以现在这个很多太太很怕这个小三介入的时候这个婚姻会出问题。那今天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话，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离开父母。所以今天我们去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讲到底这个离开父母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要先离开父母才能够与妻子联合。那首先我们一起要思考的就是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亲要预备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他们要带领一个新的家庭，我们父母亲要预备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他们要带领一个新的家庭。 很多年前我给教会的一对这个一对年轻人替他们举行婚礼。这个在他们预备结婚的这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准新郎做事情很优柔寡断，很多 tough decision 他没有办法来做决定。那我再一次的话，再下去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的母亲啊替他做各种不同大大小小的这个决定，以至于今天这个人已经长得这个快要30岁了，可以结婚了。其实他已经留学读了硕士，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可以准备结婚了。可是他面临到人就是自己个人的很多的这种难做的决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决定。那你要他再带领一个新的家庭的话，那就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堕落以后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父母，或者是整个亚洲人的父母，我们是很 protective of our children， 我们喜欢保护我们的儿女。一方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过分保护我们的儿女，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他们要求也很高。这个我想半年前还是怎么样，这个有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Amy Chua， 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叫什么 Hymn of the 这个 Tiger Mom， 虎母给 Tiger Mom。 那他就其实他后来被 interview， 你在这个60 minutes 这个你可以网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被这个 interview 这个结果。那他就在电视上就分享他的这个教导儿女的这个经验，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个指挥官的这个角色是这样的。那个儿女一定要听从命令，然后按照他的这个引导的方式来过活。这个我们父母亲，中国人的父母亲对孩子有很高的这个盼望 expectation， 那我们希望他们成功。那尤其是北美的父母亲，我们知道我们来美国来留学，留在这个地方我们付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代价。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文化里面来求生存。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这个异国的文化之下来有工作，维持这个工作然后怎么样来教导儿女，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对第一代的移民来讲的话，在一个新的一个国家里面求生存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有很多的这个方面是成功的、这个、杰出的结果。那我们希望我们为他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可是在我们帮助我们儿女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管理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过分的保护他们 overprotective。 这个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形容这样的父母，叫做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飞机的父母。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就像天上那个直升飞机一样，那边 hover 在那个地方，儿女一有问题的话，噗，先马上来拯救他们，这个叫 helicopter parents。 我今天不知道这样子的 analogy 是不是还对，我想可能现在应该讲 predator parents， 天上的那个 predator zone 这个 drone 一样。好，所以那个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其实不想看到我们儿女经历到失败。那可是很多时候这个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什么时候学的最多，是当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在我们在从失败里面爬起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的最多。我们的成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比较成熟的话，那个可能性很高的就是说他经历的失败可能比别人更多。那不是说失败本身会使我们更加的成熟，而是说如果我们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从里面学习到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就会比较成熟。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不论你是看亚伯拉罕的生平，或者是约瑟的生平，或者是这个约伯记， 或者是彼得生病的话，你就发现说上帝是往往在他们的失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大卫来教导他们，然后他们从这里面当中学习怎么样爬起来，爬起来以后他们更加的成熟。所以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以前，耶稣早就跟他讲过了，你会 screw up， 你会出问题的。不过耶稣说你回头以后，你可以去兼顾你的弟兄，你可以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是肯定的，我们肯定会经历失败，我们肯定会经历失败的。那问题是今天不是说我们会不会经历失败，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在经历的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把这个福音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变成更加的这个成熟，学习上帝要我们学习的这个功课。所以在教导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儿女越来越成熟，那很多时候我们要逼着他们来不是我们代替他们做决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行，而是说我们要把面临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做决定里面要考虑的因素跟这个决定背后的复杂性，把这个问题慢慢的丢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习怎么样 deal with 这个，怎么样面对这个堕落以后的这种复杂的这样子的这种人生，然后怎么样透过这个福音，透过圣经里的原则来看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各种不同的这个困难跟难处。那这样子预备的结果，有一天我们要慢慢的我叫断这个奶 wean them out， 断这个奶，有一天当他们这个在教堂里面这两个人走进来的时候，那他们要预备来带领一个新的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在教导儿女的过程里面，我们父母亲的角色一定要慢慢的调整。一开始我们可能扮演一个指挥官的角色 commander， 可是慢慢的到了青少年的这段期间的话，我们要可能扮演一个 coach 教练的角色。那将来在更大了以后，甚至结婚了以后，我们可能要扮演一个辅导 counselor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教导儿女 parenting 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改变的这个过程。那整个 parenting 的过程呢，对我们来讲，父母亲来讲是个 adaptive challenge， 所以我们一直连续不断改变。那如果我们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这个儿女在长大，我们不改变我们的方法呢，那可能就会出轨，可能会出问题。当然是问题，因为他们在改变，他们在成长，他们在长大，他们在面临越来越复杂的这样子这种生活。所以这个，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暂时的，这个 parenting relationship 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的儿女是重生的，那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基督徒父母亲所有的这个盼望。如果我们儿女是重生的人，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的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父母亲跟我们儿女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不再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而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天父只有儿女，没有孙子跟孙女，也没有媳妇 OK 这回事情。天父只有儿女，今天我们从圣灵而生了，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称大家称呼的我们的天父都是阿爸父。所以我们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只限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只限于今世才有的 this age 才有的，在来世里面 the age to come 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关系。那尤其是当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离开父母亲子联合二人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更要的把他们看待成一个这个主内的这种弟兄姐妹 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要这样子慢慢的有这种 transition 呢？这样子这种转移呢？因为来世已经来了，因为来世已经来的。当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以后，这个来世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活在今世跟来世这个重叠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儿女之间，我们有一个 parental relationship，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灵里面的话，在永恒里面，在来世里面，我们跟他们之间是一个弟兄姐妹这样的关系。如果你这个今世来世这个观念你听起来有困难的话，也许你应该考虑来主日学啊。我们主日学里面经常讨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理念。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慢慢的来装备我们的儿女，来 transition 我们的这个角色，以至于我们把预备他们来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这个角色。所以那今天两个人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啊，这几个字很容易讲 ，I do， 牧师啊，在那边结婚，问你们愿不愿意 ？OK， 接纳他成为你这个lawfully wedded husband，OK，、okay? 法定里面合法结为合法的夫妻，你说我愿意，这几个字很容易讲，这几个字讲了以后，背后的这个含义包括些什么方面？这个很多时候年轻的夫妻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当初结婚的时候也没有搞清楚这几个字什么意思，所以这个结了婚有很多需要调整和磨合的这个地方，不过二十多年来也开始学了一点点的这些功课。所以当一对新人在上帝面前立约，他愿意结成夫妻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包括这一对夫妻现在开始负责整个新的家庭，跟为了负责这个家庭里面要做所有跟这一件事情有关系的，那甚至再下去的话马上孩子生出来了，他们扮演父母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怎么样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怎么样来预备他们将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第二方面，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成立一个新的家庭。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新娘不是加入一个现有的这个家庭，而是我的儿子离开我们与他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的家庭不是一个旧的家庭的延伸，那这个离开父母的背后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离开父母这个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foreign concept， 外来这个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圣经，没有上帝的启示，所以这个都变成一个 foreign concept， 外来这个观念。这个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两个人，不只是这个女的，两个人都离开他们自己的父母，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的家庭不是这个男方的父母的家庭的延伸，而是一个崭新的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家庭。在最近我有几个月以前跟一个弟兄在对话，这个弟兄已经是儿子结婚了，所以他现在是公公了。那他这个公公呢，对这个媳妇非常不满意。其实他们这个儿子几年前就已经结婚了。那他不满意的这个原因，这个媳妇对他非常不礼貌 ，rude， 而且他屡次的经历到这个媳妇在欺骗他，所以他不但非常不礼貌，损他们，并且根本就是耍他们，欺骗他。所以他就跟我在讲，他说这种媳妇不能让他进家门，我不允许这个媳妇进家门。OK， 好，那其实这件事情的悲剧是什么？这个事情的悲剧就是这个媳妇是他们这个父母亲两个人替这个儿子选的， 替他挑的。那这个儿子居然也听了父母亲的话，跟这个媳妇结了婚。这个媳妇在在追他这个儿子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温柔的，非常体贴的，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公公婆婆是很有礼貌的。可是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变了，就变得非常粗鲁，非常诡诈。那后来慢慢他们理解到，原来这个媳妇愿意跟他们儿子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在这个美国的常春藤大学 Ivy League School 有 PhD。第二个，那个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媳妇愿意去嫁给他。被嫁了他以后的话，就开始要求他做这个花钱来供给他，然后他能够去买各种不同的名牌啊，开怎么样的这种车子啊等等，过着这种追求物质的这种生活。所以这一对公公婆婆就跟我讲，就是这个媳妇跟他儿子结了婚以后变了。其实我跟他们讲，我说他没有变，他说明明变了，我说他没有变。那我跟他讲什么叫他没有变？我说他结婚以前追你儿子的时候，那个不是真正的他，现在是真正的他。我说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他们结婚以前的话，他骗了你们，你们两个也被骗了。那现在很可惜的是，这一对新婚呢，其实不仅新婚了，结婚几年了，这个婚姻这一对 couple 婚姻出了问题。那不但出了问题，而且这个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那这个儿子呢又是个基督徒，所以现在也不能够主动跟这个女的提出来离婚。就算离婚的话，这个孩子对他来讲是一生的受到了这种伤害。所以这个公公讲的这句话，他说这种媳妇我不能让她进家门。这句话其实也引起我很多的这种思考。我想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可能就是这样子，这种理念，我的儿子的家是我的家的一个延伸，我的儿子的家是我的这个家的延伸，不然的话这公公怎么会讲这句话，这种媳妇我不能让她进家门。这个家门，这个家是指谁的家？你说如果是儿子的家的话，我要他这个儿子已经离开他，已经成立新的家庭了，他的家当然是指我们这个家，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家。那你现在问题不是这个媳妇进不进你家门的问题，是你的儿子让他在结婚的那一天已经离开你的家，成立一个新的这个家。所以传统上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这个封建时代，为什么这个儿子要结婚呢？基本上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理由，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不孝有三呐、下一句是什么武后为大，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这个男的儿子长大要结婚呢，娶媳妇因为一定要传宗接代，所以这个媳妇压力很大，一定要生个儿子出来 ,OK, 女儿不算，女儿是将来嫁出去的 ,OK。所以媳妇的压力很大。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今天中国的现在出生率男女不平衡，其中一个问题的话也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里面。那这个思想是不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你的儿子的家庭是你的家庭的延伸，而是你儿子离开你了，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所以在圣经的角度里面看，这个男的跟女的是完全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他两个都离开父母亲，然后成立一个新的家庭。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面这个儿子要娶媳妇要照帮这个媳妇来帮忙照顾年老的父母亲，对不对？尤其是如果儿子要出去做生意，出去走远门的话，那这个媳妇要替公公婆婆端这个打这个洗脚水等等来照顾他们。所以这个变成儿子娶媳妇的目的，不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是把这个媳妇带到个新的他父母亲的家里面来负责照顾父母。所以这个观念跟圣经里的教导是完全这个相违背的，不一样的。所以当这个我听到这个公公说我不能允许这样子的媳妇进家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就是在反映一个传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父母亲的这种思想。其实这对公公婆婆都是信主的，可是圣经的原则没有搞清楚，不好。 那不但如此，而且他们替他儿子挑了这个媳妇，这个非基督徒，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啊，所以那结果今天这种悲剧就产生了。所以今天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已经离开我们的，离开我们这个家庭，与他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有一些中国这个婆婆讲，这个小狐狸精抢走了我的儿子。今天我的儿子爱他比爱过我，这个观念的话，理念上是完全错误的。你儿子当他结婚的那一天，他是不但是你的儿子，他现在是另外一个女人的丈夫，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他这个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像爱护他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教导。所以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理念。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在座很多人看过教堂里面举行婚礼，这个最后一个进场的是谁呀？这个结婚婚礼进行曲，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女儿，对不对？然后两个人进来，那前面站的是谁？前面站的这个是新郎。这个父亲陪着女儿两个人一起走进来，走到前面的时候，这个父亲把这个手，这个女儿的手交给这个男的手里面，然后他就去坐下来了。OK，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男的结婚的时候，他成为新的这个家的这个领导者、带领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圣经里面这个教导。所以现在他要来为这个妻子，他的准妻子来为他来负责。所以这个父亲现在把这个女儿的手交到这个男的这个手里面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是你的责任了。 okay? It's your problem now、okay?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那我请问你，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郎的父母亲站在旁边来欢迎这个新娘进入他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的。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个我们儿女结了婚以后，他们是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不是我们的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延伸。好，那第三方面，这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儿女结婚的时候，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new phase，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既然我们的儿女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立一个新的家庭以后，这个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就需要有这样子的调整，需要有很清楚的这种调整。那其实我们在养儿育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应该是连续不断的带来调整，可是结了婚以后特别的更需要调整。那怎么一个调整法呢？那我们现在就需要知道，很清楚的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他们不再是我们的儿女，他们还是不是不单单是我们的儿女，他们是另外一个人的丈夫或者另外一个人的妻子，他们属于 belong to 他们的这个配偶。那他们现在要为他们所成立这个家庭来负责。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重要性 implication。 那第一个 implication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去干涉内政。那今天这个新的这一对夫妻他们有问题了，大家成立一个新的家庭里面有问题了，那我们需要鼓励他们，他们两个人要彼此去商量，然后在上帝面前来祷告，然后在教会里面去求助于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者，然后去了解背后圣经的这个原则，然后他们去面对他们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儿女结了婚了，他来问你他的新的家里面遇见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的，那你第一句话你要问的是什么？你这个事情有没有跟你的配偶好好在神的面前商量，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去寻求圣经的原则？ 你第一个问题是要问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告诉他们说，哦，这个事情你应该这样去处理。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啊，儿女结了婚以后的话，我们要这样子去帮助他们，辅导他们。那其实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要慢慢的开始 transition， 预备他们将来有一天要走这个路。哎，所以这个母亲要带着这个女儿，然后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告诉他 model 给他，在这个家里面你将来有一天你要负的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父亲要带着这个儿子要 model 他，将来你在这个家里面你要负责的责任是什么。 OK， 以后外面下雪了，哎，不是你老爸出去铲雪，是你出去铲雪。OK， 你将来有一天回来了，不是妈妈把饭做好了，是你下出去做饭等等，是这样子。哎，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来 transition 他们。那不是说他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就不能给他们建议，不是的。哎，而是说这个建议是建立在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在神的面前，然后再祷告，然后去学习圣经的原则，然后一起来做这个决定，来为他们，并且要为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OK， 那父母亲还是可以去给建议的，可是我们要尊重，就是说他们有权利，有这个 right 来做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所需要做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决定。OK，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哈，这个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什么挺灰心的，有很多东西你想教他他不肯学，灰心的是这个。我不知道你碰到过 high school student 没有，他们认为 they know everything， they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OK，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这个新的这个 iPhone 不会用啊，你去找他的话他三搞两搞就搞好了。哇，你怎么那么笨，这个人都不会用。所以有时候当父母亲 depressing 了，这个 electronic 东西搞来搞去搞不好，他搞三搞四都搞不好，就搞好了。所以这个所以最近我找我的儿子，我说我用 PowerPoint， 这个 animation 怎么搞，我说哎，奇怪，我看你会搞。他就花了五分钟时间来教我怎么样在 PowerPoint 搞 animation。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上过这种课，他在学校里面那个老师已经教他了。所以今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这个尊重他们这个儿女成立家庭以后，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负责。哎，我们是可以提供意见给他们去参考，可是这个责任要负承担的后果是他们要去承担的，所以也唯独他们有全权的这个权利来为这个家里面所做的这些决定而来负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去他们家来探望他们的时候，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我们是扮演一个客人的这个角色，扮演个人的角色，不是老板的角色，是客人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座我们都有这个做客的这个经验。我来这里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来讲培林会，我住在 Bill 家里面好几次。 OK， 所以我去 Bill 家住的时候 OK， 有没有开始替他 rearrange 这个家。哎， Bill 你这个书放在这里不对， OK， 应该这样子摆好啊，你这个地上这一堆东西，这一堆我来帮你整理。没有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家有了他自己的这个规矩。那你去做他家里做客人的时候，你尊重他们家里这个规矩。我不会去人家家做客然后就你这里不对，这个碗筷应该摆在这个位置才比较合理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去看望我们跟儿女一起同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家庭，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现在是做客的。那如果是有这种理念的话，我们这个公公婆婆跟这个或者是跟这个媳妇女婿很多的 conflict 就可以去避免。这个所以如果去儿女家结了婚的儿女家里面，我们去了以后去 play boss 的话，这里面就有很麻烦的这个问题了，很多问题就会产生了。那第三方面我们需要理解的调整这个关系，就是说一旦这个我们的儿女这个成立这个家庭以后，这是新的这个家庭， 那当然这个儿女结了婚以后，这个父母亲盼望是什么啊？我什么时候抱孙子啊？对不对？是问这个问题了。好，那当然孙子生下来了以后，这个孙女儿生下来以后，哇，太可爱了。那我们这个，那我们就很想去帮他们等等。那我们需要在帮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教导儿女这个事情，这个责任是父母亲的特权 exclusive right。 教导儿女的这个责任是父母亲的这个特权。我们刚才读了这三段圣经里面，后面的两段生命记里面，以弗所说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就是说这个父母亲的，唯独父母亲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柄来教导他们的这个儿女。上帝没有把这个责任跟这个权柄分担给祖父母或者外公外婆，没有的，这个唯独父母亲。所以这个原则都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权柄 authority 跟这个责任 responsibility 是跟着一起来的，这个权柄跟这个责任两个是跟着一起来，这两个不能分开来的。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做祖父母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在教导儿女、处理儿女的这些事情上面，这是父母亲的这个责任。祖父母在旁边的话，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可供参考。这个我在神学院里上了一门课，这个教授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上课那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很有他的一个 trip， 他跟我们分享他的 trip 是什么？看望他结了婚的这个女儿。哎，那他已经当了爷爷了，所以这个我要他去看他的女儿，很高兴看到这个小孙女，那特别高兴。那他就有机会去这个跟小孙女在一起的时候，有机会去教导他，教导他圣经的原则。那可是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我去教导这个小孙女儿，我是 teach under 我女儿的 authority 之下。意思就是说我作为祖父的，就算我在神学院里面当教授，我没有这个权柄来教导我的这个孙女儿，我的女儿跟女婿有。那如果我是不是不可以教？可以教。那怎么样？是我要 under 他们的 authority， 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说这个他们要让我允许我这样去教，那我就可以去教。这个内容是什么等等，教导的方式等等，这个是 under 他们的 authority， 在他们的许可之下来这样子来教导。所以这个他上课的他分享这个故事呢，我就思考了很多问题。我说这个观念如果在华人教会里面你要提起来的话，这个父母亲可能想都没有想过。如果不是他这样子跟我分享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思想是很正确的，这是一个 authority 的这个观念，这个 authority boundary， 这个权柄的这个限制，这个范围，这个观念，这个很重要。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上帝一开始上帝就设立在这个宇宙里面设立有 authority boundary 跟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这个权柄的这个架构。所以这个上帝里面宇宙里面这个次序呢，是我们先有上帝，再下去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女的是后造的，亚当是先造的。这个上帝召这个女的去帮助这个亚当，成为他的这个帮手，然后亚当夏娃两个人去管理其他的被造，其他的万有，这个万有里面包括动物、植物，那最后是矿物，没有生命。在犯罪的时候，在亚当夏娃吃果子的时候，这个整个次序颠倒过来。那罪他们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为了一个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是个植物。那为什么他们去吃这个果子呢？因为人听了动物的话，伊甸园里那个讲话的那个蛇，那个谁这个出来决定要先吃的呢？这个女的。OK， 那最后是男的，然后上帝呢？上帝的诫命在不见了，上帝诫命不见了，所以这个是整个次序的这个颠倒。那在吃完果子以后，上帝审判呢？从哪里开始啊？ 啊，第一个是把这个头找出来，亚当找出来，哎，亚当找出来，再下去找夏娃，那最后去审判这个蛇。所以这个这个次序，人堕落的结果，这个次序的这个颠倒 ，authority structure 颠倒 ，authority structure 的混乱，这是一个堕落的这个结果。这是一个堕落的结果。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什么是 authority structure， 学习这个东西。那圣经里面第一个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在我们身上有 authority 的是谁呢？是父母。父母。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讲，我们以后会再看这一段经文，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其实这个孝敬这个字，这个翻译的不是很恰当，是你要尊重 honor， 这个英文翻的这个是 honor， 是这个字 honor， 尊重父母，尊重。那为什么你尊重父母，你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过得长久呢？因为如果你反叛父母的话 ，OK， 你不尊重父母的话，有一天你可能不尊重法律，你不尊重法律的结果的话，有一天你可能要去坐牢，甚至你可能会判处你死刑 ，OK。所以这个你如果不学习怎么样去 honor 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你的父母的话，有一天你可能跟你的老板搞不好。这个 Afghanistan， 美国在 Afghanistan 本来这个一个 general， 很高的这个 general， 他之后被总统请他辞职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公开批评这个讲了很多话他不应该讲的东西。所以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很重要。美国有以前一个将军很有名的，叫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后来的话，他也是被炒鱿鱼 fire 掉。Truman 总统把他给 fire 掉。为什么被 fire？ 因为他不尊重总统。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圣灵来重生我们，圣灵重生我们，我们要开始学习。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以谦卑的心啊，彼此顺服。意思是说，我们学习怎么样来 submit to authority structure， submit to authority structure。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暂时的把他们放在我们的 authority structure 之下。那有一天他长大了，他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开始一个新的家庭，他们要开始负责这个新的家庭里面的这个所有他们需要负责的这个事情， OK。那然后上帝特别提醒这个父亲，你如果做过父亲的，不要 abuse 你的 authority， 不要滥用上帝给你委托的交给你这个权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你也从你的话语里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堕落的人啊，我们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很多思想、理念、心态，啊，对我们角色的认识，全部是受到堕落的这个罪的污染跟罪的破坏。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也知道主你来到的目的，你不但来拯救我们，并且你要修补我们这样一个破碎的生命，你要修补我们破碎的家庭，你要修补我们破碎的婚姻，你要来教导什么是我们啊当父的这个责任，你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经历你更多的恩典。啊，因为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所买赎的，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扮演，让我们人生当中在不同的阶段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更加的成熟。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